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委社工委了解到，列入2017年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建设200个社区之家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今年将再建设200个，以方便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元旦假期，市住建委组成3个专项检查组，对全市10多个商品房在售楼盘进行了执法检查，对20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开展了执法检查和门店巡查。检查发现，商品房销售项目都能够较好地执行317以来的调控政策，落实一房一价、公开销售等要求。元旦假期3天，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零售额26.7亿元，同比增长10.5%。假期里，老字号餐饮生意红火，包间上座率超过90%，就餐市民呈现年轻化趋势。2018年第一天，黄金销售迎来开门红。据菜百负责人介绍，从狗年贺岁产品上市以来，已经销售黄金饰品10万件。随着消费群体年轻化的转变，宝石市场也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小长假前2天，菜百整体销售金额同比去年上涨10%，销售金额同比上涨80%。北京首条常态化应急保障和低空旅游航线昨天开通，今后北京市民、外地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鸟巢、水立方，换个角度游北京。本市目前已经进入流感高发期，市疾控中心推出流感病例家庭护理指南，建议家中如有人罹患流感，尽可能相对固定一名非流感高危人群的家庭成员对其照顾，而且在与流感病人近距离接触时最好戴上口罩。再来关注一组影视文化新闻。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昨晚开始在央视纪录频道开播，由国家文物局共同策划的这部纪录片有100件国宝为观众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摄制组足迹遍布全国，拍摄了近100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多处考古遗址。由李牧歌执导、魏千祥、姜妍领衔主演的青春成长电视剧《我的青春遇见你》今晚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主要讲述了90年代出生的一对平凡小夫妻历经10年风雨共同成长，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开心麻花加庾澄庆2018爆笑贺岁音乐喜剧《嘻哈游记》昨晚开始登台试机剧院，唐僧师徒历经81难终得真经，四人将经书归位时才发现普度众生的秘密竟然是音乐，由此展开了整个音乐喜剧的故事。这部剧将持续演出到本月21号。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本周四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剧由音乐剧大师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联手创作，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整部剧幽默诙谐，真挚动人，用音乐讴歌了爱。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气温上升速度比较慢，天气感觉很冷，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补充南下，空中呢也由转为了西北气流，天气逐渐转晴，晴朗的夜晚气温下降非常的快，并且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体感寒冷，外出应该穿着羽绒服的这个服装。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兼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非常温暖的住在876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 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来到特别温暖的我们的家啊！我是夏明。 乍一听以为又走错频率了呢，我们的家。 对，有人会觉得，哎，你们俩男的，怎么？ 那是加上今天嘉宾仨男的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怎么住一块儿？不是，不是这意思， 邻里关系。 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类似于像。怎么说， 对不，你就别圆了。我们是个团队啊 ，team 是 临时的家啊。每天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的下午2点到3点，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啊。而且我们聊的呀，主要就是跟家有关系的，这个家装啊，这个家电呐、啊，这个 建材呀、啊， 对， 设计呀、 啊，买家呀啊，都可以。是吧？所以呢，这个您可以在2018年的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都来这儿聊一聊您感兴趣的话题、啊。 是的， 我们的互动平台呢非常简单啊，还是北京文艺广播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要跟我们互动的呢？比如说啊，你买了新家了啊，想要装修是吧、嗯？可以把户型图发来，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帮您这个大概的参考参考，当然了，如果比如说您在选建材的时候，哎呦，这木地板这么多品牌，这么多样子，这么多颜色，我怎么选呀？我们这儿有小窍门告诉您。或者呢，您买家具的时候，什么样的家具是最流行、最时尚呢？我应该选什么颜色的呢？怎么才能够符合我的气质呢？您也可以来问问我们啊，跟我们聊一聊。或者您觉得您自己的家装的就倍儿好，拍张照片发过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说不定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设计师一块儿到您那儿去参观学习去了。 哦，设计师还要去人家那儿学习， 给您挑挑毛病，别老觉得您房子装的好啊，这儿还可以改一改啊。 是， 对，反正关于家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块儿互动。 对，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建材，因为昨天咱们收完房了。是吧？而且昨天我也说了，我说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您在这个装修之前呀，先别着急确定我要什么风格，要什么风格，要什么风格，您先去建材市场看一看，说不定您看上的那些建材，比如说木地板，我想要这个类型的，这个瓷砖，我想要这样的形状的，基本上您的风格差不多就能定下来。 是的，所以昨天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小胖先卖了一个关子，他又说在装修之前您是先定风格还是先定建材。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肯定得先定风格呀。 嗯， 但是小胖说错了，应该先定建材。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请来了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的，北京叶之峰的家居顾问啊，这是马海峰，欢迎海峰。 大家好，我是叶之峰的负责建材方面的家居顾问海峰。 嗯，这个我们两个现在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 是， 这个花花觉得是我要先风格。 对啊， 我说你不懂，真的老土，应该先确定您的建材是什么风格，家居风格才能定下来。 嗯， 你怎么看？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小白，我新买了一个房子，就我就一直梦想着，说我一定要装成什么样。或者说我曾经去过小胖家呀，或者其他同事家参观过，哎呦，他们家那个厨房好，哎呀，他们家那个厕所装的真好，我都有借鉴，所以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再其次呢，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公号，公号里头也会推出很多人家晒出来的，对吧？ 就别人家倍儿漂亮。 三室一厅，哇、哎呀呀，我以后家就得要这风格。所以我老觉得应该先有个风格的方向，然后按照这个风格我再去看建材，是这样吗？ 这个话题呢，怎么说？其实刚才呀，我跟大概了解一下，其实它跟咱们空间大小有关系。 空间大小就是房子的大小，是吧？ 没错，没错， 明白了。 如果我要是买了一40平米开间，你就别多想了。 开句玩笑，咱们市场上现在用的瓷砖最多的都是800的瓷砖。像您刚才说的，我客厅才20平米，甚至不到20平米，我用800的砖，让我搁在这款砖搁在别人家的效果很好，但是放在咱们自己家或者我做出来这个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展示出这个瓷砖或者这个客厅这种效果了。 嗯， 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如果说确定了咱们这个风格也可以，或者说咱们先去看这个建材也可以，但是得根据咱们的户型，也就是说量身来定做。 哦，这个嘉宾好。 哎， 都不得 罪，就是咱俩不得罪。然后他另辟蹊径了一条路， 人家说是看大小 啊、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每一个咱们的户型，就是每一套房子，每一个户型都不一样，没有方法说啊，我把别人家完完全全的复制过来。这倒不是说双方都不得罪，这只不过说是那咱们确定了您确定风格之后，那一定按照这个风格走。像咱们设计老师，无论您找的自己找还是说咱们找装饰公司，他肯定都会根据这个来给您推荐一个建议哪一款。 嗯， 那这样的话，您就不能说哦，我原来喜欢咱们中式风格，然后我这个瓷砖我就要灰色的，或者我就要现代的，那这个也比较冲突。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刚才我先去看那建材，这个瓷砖很漂亮，那个地板很漂亮，那这个橱柜也很漂亮，这个三个放在一起，也许它颜色 就不搭了。 没错、 啊、 哎，那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思路？比如说小棒说了一种思路，就是我先看建材，其实看了建材之后可能自己就会有一个新的思路，包括色系，包括价位，可能这个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呢，就像我似的，对吧，我是属于学别人的百家之长，学完了以后，哎，我就照这个去走，我再去看建材。像你呢，你说的是，哎，我需要的是一个大小之后呢，我就能知道，哎，大概的一个概念怎么去布局。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分色系。 哦， 就比如说，哎，我希望我这家 黑色系， 暖色、 哎、暖色的，黑色，你说那是城堡， 暗黑， 这也是一个方向吧？ 没错，没错。它其实啊，就像您刚才说这个颜色系，就是跟咱们整体的这个风格有关系。那您确定完风格之后，那设计师就会根据咱们，还有一个就是您的朝向。 哦。就是您是朝南还是朝北？ 对对 对， 对 吧？ 因为如果采光好的，那通常会同样一个 黑点也没事儿。 对对对，那如果说咱们都是朝北方向，那可能要包括材质上，包括咱们那个整体颜色上，都设计师都会要有一个整体把控。 对，不灵不灵的显大嘛，是这意思不？ 没错没错。 哦，好啊，这个反正从各个方面来讲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就是进入到，甭管您是设计风格也好。就反正要装修了啊！最开始呢，您去建材城逛也好，您去公众号逛也好，总之呢，您可能得确定一些东西了。而这些东西呢，又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咱们的地砖也好，地板也好，橱柜也好，卫生间的这些这淋浴啊什么的，整个的大体的风格也好啊。有的时候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对。你看谁家都好，我看花，哟，花那客厅太棒，人家客厅120平。对啊，你们家客厅12平，你说那风格照搬过来可能不合适，对不对？ 那怎么不知道给我一个台球案子呢？ 不是在地下室吗？没到呢，别着急啊，慢慢。反正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规矩可循的，或者有一个窍门的。比如说您家小户型，我可能要按照这个规矩走。咱就从户型来走呗。比如说我买的是一小户型，50平米开间，哎呀，这个一般50平米开间朝南的就不多了，还朝北。像这个我在选建材的时候，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是这样，如果是这种小户型，尤其是说咱们那个空间比较小的话，那首先从最基本的瓷砖来看，来说，那瓷砖的话就不建议您用800的大砖。 哦，就是太方正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空间小一点的话，那它的那宽度和长度可能就不允许，就或者说这个800的砖就展示不出来它这个砖的效果了。那这样的话，就可能用500或者600的砖。 稍微小将近一半了，快。 对对对，如果用500的砖，那可能就小很多。那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空间的整体性就会展示得很好。 那我能用200的砖吗？更小一点的。 这不显得密密麻麻的。 那您那客厅就有点 乱是吧？ 对对对对。 哦，你一定要拼出厕所壁砖的效果。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呀，就算您买的是开间或者咱们面积小，其实在最原来也都是用300呀或者是400的砖上墙。其实现在呀，随着这个工艺的升级，现在咱们管叫地砖上墙用的也很多。 嗯， 这个地砖上墙什么的，因为地砖的它的密度和质量要比墙砖，对咱们最原始的那种叫抛光砖密度要好的很多。现在基本上给客户推荐也是用这种地砖上墙，而不再用像您说的300、450的小砖了。 嗯，哦，直接地砖上墙。 对，这是第一个，它保证质量的前提。 嗯。 第二，它整体的空间，我这个您就咱们大家可以想象，立体感想象一下。我这空间厨房呀、或者卫生间本来就已经很小了，我再用小砖密密麻麻的，那就 哦 更小。 对， 如果用300、600的砖， 嗯， 但是也因为也有400×800的，那样就太大了。用300、600的砖呢，上墙无论在墙还是地面，能拉伸这个空间感， 嗯， 能让咱们这个本来小一点的空间，但是能看着会很舒服。 对， 和谐统一了。你吓我一跳，是卫生间的地砖上墙是吧？ 对对对，就是咱们客厅不用600的吗？嗯、那卫生间和厨房的砖，它只不过在裁一刀、 哦， 就是咱们专业化叫裁一刀， 明白明白， 变成300、600、 哦、 这样的上墙的话，效果会比咱们小砖铺出来效果很好。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那开间整个地砖上墙了呢，我说这不就是一大卫生间吗？大澡堂、啊，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拼出花色来。 哦，是在卫生间或者是厨房的位置，您可以把这个地砖直接上墙，这样有一个统一感，反而显得会大一点。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在，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小小的空间比较多，那越用这种小砖，那就感觉你这空间很小，其实密密麻麻的，你就做不出来的效果了。 明白，明白， 明白。反而越小的，您不建议您用大砖，特别大的，比如说800的砖，不建议。但是也别太小了，像我说的那100、200的，你也算了，对吧？就是取一个中间值，400-500的就非常合适。 没错，没错。您说的这种小砖啊，其实也可以用，只不过像咱们，像我就公司这边做的，像酒吧呀，或者咱们这另类的，展示区、文艺区，倒可以做。但是咱们居家。 对， 可能不在家就算了。 对，还是平和一点，平和一点。 对， 毕竟家是以咱们居住着温馨、舒适为主。 哎，那比如说你们平时在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就比如说小胖跟他爱人一块去了，他们新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很开心。然后去了以后，你们一定得先问问他们，哎，你们喜欢什么风格的，什么色系的吧？或者说你们家谁说了算吧，对吧？比如小胖说，我就听我老婆的，我老婆喜欢暖色的 ，OK， 定了这个方向。然后再其次还得问你们预算多少钱吧，对吧？你不能说好了，我都给你设计啊，我都给你这那全包了，50万，哇，小胖懵了，小胖我首付都没50万，对吧？这些在最开始的时候都要跟客户交流吧。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它首先就是像你说的咱们空间的大小，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您的居住 需求 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您的需求，那肯定有一个预算，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的，那好，我个人的一个喜好，我是想把这哪一个空间做成什么样，这个呢是最基本的，然后设计师是根据咱们那个您的需求，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呀，有没有孩子，那我这个现在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位还是两位，那怎么来个设计，根据这些来定。 这还都不一样。 对，因为每一个家庭，就刚才您说的，如果您爱人说了算的话，那还是建议您爱人来。 是，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就是他是做美术的，做美术，就比如说舞美设计啊，舞台设计啊，包括他没事的时候，有人拍电影，拍电影也是要有美工的， 对， 他也要把每个场景他要先画下来，然后就叫美术指导吧，艺术指导。然后他新装修房子让我去参观，哎呀，给我吓的呀，就是他的卧室，他爱人还说呢，为了来那个参观我们卧室，我说门在哪儿呢？没找着门。后来说那个 我们这个卧室是按那个野兽系来的，哇，太厉害了！我说你们怪不得是搞艺术的，弄成山洞似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装成山洞，就他可能自己在墙上画了很多，就比如类似于很立体的那种石头啊，或者说那种滴水啊，就这种，哇，就让你一进去，哇，天哪！这如果不开灯的话，就觉得蝙蝠回巢了是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按照个人去走。 对对对对对，这个里边我觉得它有一个规则，但是规则不适用于所有人。 对， 就跟我们经常去，比如说有一些去馆子啊， 嗯， 这馆子里边呢，就是装修比较同类的我们不说了，我们说比如说装修比较个别的，同时呢它可以用于家居的这个装修的。就是他的地砖啊，不是说我去建材城买的， 嗯， 人家是去那个老旧市场淘的那些民国的，他不仿古，真的是民国的，民国的砖人家拿过来，就坐这儿，就比如说我一进门这一块，我管你什么六百、八百、七百的，不管啊，我就把这一块铺成民国的，让你感觉一进来穿越了，里边放的全是民国的。也不一定啊，可能还有再往前点儿啊，全是古董，因为他就喜欢，而且他觉得家就要不太一样，对吧？ 对对对。 啊、当然，像遇见这样的，估计也不会去找海峰了。我想怎么装怎么装呗，对不对？嗯，当然，我觉得可能审美或者说在家装里边，它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就是规矩可循，就是色系，就是因为它的色系的搭配会对你以后的生活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这个可能就是昨天咱那谭博士他可能会有一些见解，因为他对这个色块以及对于心理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有见解的。回来我们再让他聊，咱们接着再说。刚说完了小户型， 嗯， 给您了一些建议，就从地砖上有一些建议。那同样的，比如说像橱柜呀、 嗯， 像其他的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小户型， 小户型的橱柜其实啊，还是以什么呢？就是，跟材质、跟您的整体风格把关。 嗯， 因为橱柜无论是任何一家，在咱们这会儿就不说品牌了啊， 嗯、 它都有几种材质，咱们以实木啊、吸塑呀、烤漆呀或者亚克力这些为主。它实木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实木和吸塑的，那这一种呢，它是。门板上可以做任何造型，那这个造型呢它分好多颜色，但是它的区别就是跟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可能表面上有纹理和有这种造型不好打理， 嗯， 但是它就是像咱们说的磕了碰了呀它都能维修 哦， 但是像烤漆和尤其是像亚克力这种，它表面做的就是咱们汽车漆或者这 UV 漆的这种效果， 嗯， 很现代，打理起来也比较好打理，但是您如果磕了和碰了、它是没法再修补， 就得拿到 4S 店去做啊，您给我做个钣金 是像我们家的用的就是玻璃， 嗯， 玻璃的和烤漆的、 哦、 钢琴的那种似的， 哎呦 是不太好，磕掉了不好碰，不好补， 那当然当然，而且特别的亮， 对、对对对、 哎、不过在这儿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比如说你觉得是自己定制的这种柜子好呢，还是买现成的好呢？ 嗯，尤其像这种小户型的，其实还是建议咱们定制的比较合适，因为定制的优点在啥呢？首先根据咱们空间来讲，橱柜是一米、两米还是三米，根据咱们的空间来啊。第二个呢，就是根据个人的习惯，因为每个人的。哪边放菜哪边洗那个洗菜哪边来操作跟个人的习惯也有关系， 嗯， 这样的话就包括咱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啊像净水啊软水和前置， 嗯， 包括这些可能都能空间小的话我都放在橱柜里， 嗯， 这样的话也就把整个的空间更 对 整体， 实际上可以以此类推，就包括你要在卧室里头啊，你要做一套，就比如说衣帽间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定制的，要比你直接买现成的要好，因为它也是要丈量的，你放在哪儿哪儿更需要，而且再其次，我倒觉，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我直接买大衣柜， 嗯， 我对吧？ 对对， 我买大衣柜，我开着方便， 嗯， 但是我倒是建议在定做的时候最好以推拉门为主，省地儿， 节省空间， 对对对，而且呢，相对来说好打理， 嗯， 真的。嗯，开了门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里边啊，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咱们聊聊。这个该装修了，收完房该装修了。我们装完了一个小户型，接下来要装大户型了。大户型啊，费钱呐，是吧？这个你得堆好多东西在里边，是不是？当然也是有钱才能买得起嘛。 哎，但是海峰，咱们先问一个问题啊。那你觉得是买贵的好还是买便宜的好？ 你说房子呀？ 嘿，我说建材。 其实怎么说呢，同样一个风格，从大品牌到小品牌，它都可以做出你想要的这风格，但不一定说贵的就是最好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贵的不一定好，不贵的也不一定就代表它差，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贵的不一定说我同样做一种风格，无论是说现代还是咱们欧式，不一定说贵的做出这风格就能更漂亮。也许咱们小品牌或者说是普通的品牌，同样做现代和欧式的风格，也能达到咱们个人的要求。 像这种问题不应该是我问的吗？我作为一个小户型，对不对？我肯定问，哎，是不一定贵的好吧？意思就说我不买贵的啊，我只买对的啊。像你还用问吗？你就肯定什么贵来什么啊，都招呼着啊， 都交首付了，不知道。 来吧，接下来咱们装大户型了啊。这个装大户型呢，咱们这个甭管是100、200还是300的，或者是别墅的啊，确实废料比较多。而且呢，废料一多啊，它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您说我什么都不管，我全交给设计师没问题，人家会有一个整体的跟您的配置。就怕那些自己特别有主见的设计师给您出完了户型图之后，您说什么呀？我这五个屋子我要不同的风格，知道不？这一下其实最开始他的想法是对的，他的想法是好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功能不一样嘛， 对， 这个我用来是孩子房，这个我用来是书房，这个我是健身房，这个是台球室，对吧？这影音厅你肯定要不太一样。但是呢，按照他那风格装完了之后，你回去住可能发现，哎呀，每次开开门都是不同的世界，就感觉怎么都不像是我家，你很难把很多种的元素融为一个整体。 没错，就是是这样。作为我们业内人来说，或者给您介绍的时候，也不会让您同一个空间出上三种或者三种以上的颜色。 哦，你们有这样啊？ 对， 这你能再细说说吗？不能出三种以上的颜色，但比如说这三种颜色，它很搭呢。 对，靠近呢。 对呀、啊 嗯，靠色的这种，那可能是一个例外。比如说我瓷砖和地板，就是我瓷砖门呐、啊，还有我的家具，那这些颜色上比较，相仿，都是属于浅色系，那可能这样 相仿就算一种，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那像花花说的搭呢，比如说红配绿， 嗯， 今年很流行啊，真的。就比如说绿色的大衣啊， 衣 或者对呀、啊，很流行。 是这样，咱们穿衣可以这么配，但是您很少从家居的市面上看到这一种。 哦，好吧，好吧。 像咱们瓷砖吧，用的最多的黑白，这是一个，包括穿衣也都是一个经典的颜色，这样可以。 就怎么搭都不错。 对对对，这样、因为它颜色对比性比较强，这样的话能让就是做出效果更合适一些。 嗯。还有就是材质的选择，这个色系我们搭完了之后，材质非常重要。 没错， 我个人是十分之喜欢木地板。 木地板其实还得再分，你是想要实木的，还是想要复合的，还是想要实木复合的，还是想要竹子的，有很多种，哎，是吧？也许还有更多种吧。 嗯， 也都有贵的，也都有便宜的。 耐用的，还便宜的，还显得倍儿上档次，还显得特别有自然的那种感觉。 哎，我建议你使那个实木复合的。 哦， 哎，真的实木复合的，因为你要是说用真的纯实木的， 嗯、 哦，你比如说深色的纯实木的， 嗯， 就你又打蜡又什么，哦，确实很漂亮， 嗯， 但是问题很多。比如说第一，它深色的，像在北京风沙比较大， 嗯， 哎，真的你一天不擦一层土看得特清楚， 尤其是这个热胀冷缩，它那缝， 它裂缝，是的是的， 脏里边。 但是呢，同样呢，你比如说它又怕滑、然后又怕有重物砸，因为砸完就一坑、你没那去做钣金都没用、但是呢实木复合的特别好，再上彩烟头都没印，哎，是吧？ 对，您说地板呀，它分几种，一个是强化复合，就刚才咱们所说的强化复合，它的耐磨度就是耐磨转数比较高，国内一般在5000-6000，然后像进口的，像我不说品牌啊，在有的达到8000-9000。 这是你说的8000-9000是什么？ 耐转数就是咱们所说的它的一个国家测验强化地板的一个 指标算， 对 啊、 哦， 就咱们说白了就是抗造。 没错没错，像这一种呢，尤其是像进口的，它的抗造性比较强，尤其是像家里有小孩啊，那经常会手里拿重物或者不小心把水洒上去，这些都是没有影响的。 嗯， 然后在它基础之上，就是刚才那个咱们老师所说的这一种，哎，实木复合，其实实木复合也分三层和多层， 有什么区别吗？ 三层的呢，基本是。三层的木板就是用三层来压制， 哦、就是厚 薄啊， 就是厚度嘛，三层嘛。 对对对，厚度是三层，它的中间是加两层胶、然后呢，像多层的呢，就是一般都在9层以上，中间用胶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像这些、像咱们好一点品牌，我就是说一下，像水响门第，像这些的品牌呢，它虽然是用胶比较多，但是它还是能达到这个环保。只不过、那三层和多层比起来，肯定是三层的环保系数更高一些。 哦，哎，那是不是多层的踩起来更暄乎一些呀、 就是脚感好。 哎， 对，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无论是三层还是多层，它都是以纯实木为主。 哦， 像刚才说的强化复合，它只不过表面做成什么样，都是以。你电脑喷就是电脑来喷制、它表面贴着一层纸。 嗯， 明白明白。哎，那你觉得是来个实木复合的呀，还是来个复合的呀，还是来个？ 如果说是咱们像说大房子，我要效果的话，或者说我不差钱的话， 不得 当然 不得抗造，抗造， 既抗造还得贵。 嗯， 其实像这种，无论是三层还是多层，就是家庭这使用度上都是没问题的。 哦， 它是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哎，我再问一个旁的问题，就是现在装实木地板底下还用打轮毂吗？还用再铺大新板吗？ 您说这个呀，可能在10年前。 啊，对呀， 很久。现在无论是说实木的，还是咱们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实木复合，包括现在纯实木，就是一块板材的那种，它都底下都不用打，我们叫做基层，都不用做了。 哦， 它底下完全是一层地膜， 嗯 嗯， 就足够了。 嗯。 哦，就类似于跟那个泡沫塑料似的那种东西。 没错没错，在这儿啊，我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好多的客户铺完地板之后会接到厂家也好，就是好多的叫我们叫做骗子吧，模仿厂家的人说上门，我给您这样吧，我们免费给您做保养。其实现在无论是你多层的三层的还是咱们纯实木的，都不需要做保养，至少说一年之内是不用的。如果有人给您打电话，您刚装完地板就有人模仿这个厂家，无论您买的是哪个品牌的厂家，给您打电话说我免费给您上门做保养，您一定要提高警惕。 嗯， 我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家里啊确实像老师一样装的是大房子，两三百平，地板呢用的比较多，地板就六七十平。客户、 啊、两三百平地板用了六七十平， 剩下全是大理石。 哦哟，过去。 嗯， 客户呢就信以为真了。 嗯， 但是这个厂家呢上门之后说我们就免费给您做十平或者二十平、 嗯、 那一半您要做的话、哦、您就得 要自费， 要自费了、 嗯、 客户一看，哎呦，我这边做完了一个样，不做完了又一个样，那好吧，花吧、 嗯、 结果第一天工人还做不完、 嗯、 说那这样吧，您先把钱交了，第二天我们再上门、 嗯、 结果呢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 哎呀，要不然现在都叫啥有钱啥有钱的呢，是吧？ 嗯，这跟这个搞这个美容的似的， 嗯， 就是整形啊， 啊、 哦，说来免费给您做双眼皮儿， 嗯， 啪过来了，哎，免费特好，去了就做一只眼， 嗯， 另一只啊，您想做那这个得付费了，我们只免费一只。 哦， 你总不能这个。混着就出去吧，是吧？你就得把那一只做了，你那更可气，交了钱了还不给人家做啊？ 对，第二天客户就给我们向公司打电话，海峰，你再安排人跟我来呀、啊，人怎么不见了？然后我告诉客户，真的没有，因为如果有这种服务的话，肯定在您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 对 厂家的人或者销售人会跟您说的很清楚。 嗯，哎，这是地板了，刚刚你说了纯木地板， 嗯， 就是一块板。 对对对， 那一块这种的是不是不太适合在咱们北京用啊？ 嗯， 真是多容易干呢。 不会不会，是这样，现在好多的实木地板它中间的拼接都是用咱们最原始的那种钉铆结构来铺贴。 哦， 就相当于叫楔子。 嗯， 是那意思吧？钉铆结构， 对对对，钉铆结构、嗯、这一种的它中间都是有伸缩缝， 所以它不会裂，是吧？ 对对对。 哦， 嗯， 我买那案板还裂呢。 是实木的吗？ 是啊，可好了。好，这是咱们说完了地板啊、嗯、这个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地板砖。地板砖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那种大理石的，但是大理石的、 嗯、 说句实话挺挑地儿的。 对， 您要真是大房子装上大理石倍儿漂亮，而且是就是历久弥新，就属于你越老看着越有那种沧桑感，越觉得这房子值钱。但是小户型就不太适合大理石了，我个人感觉啊、 嗯、 装在那儿吧就感觉 有点浪费，是那意思吗？ 就怎么看都像假的 啊， 就肯定不是大理石，是仿的。 而且再其次可能会觉得大理石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对，现在是不是便宜了？ 是这样啊，就是好多的客户，其实像咱们如果想装出大理石的效果的话，我们是不建议您用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因为大理石本身对人就有一对身体就有一种辐射性。 哦， 但是现在瓷砖、哦、因为瓷砖是属于尤其是南方的这边，就是从广东啊这种大品牌都是他们用瓷砖烧制成大理石的纹理、 哦、就算后期加工的。 对对对，它是用陶土烧制的。 嗯， 对身体呢，因为陶土嘛，无论你再怎么烧制，它就不会有辐射。 嗯， 像它现在好多的厂家，我这会儿提一下啊，就比如说像仿玉石的，像有欧诗诺， 嗯， 仿古的呢，像金艺陶， 嗯， 像咱们仿石材的这种，像 LD 啊这种，它仿的都比较纹理，都比较特别的，逼真，做出的效果也很好。 仿玉石就这跟玉似的，是吗？ 没错没错，你能 铺地下呀、啊？ 对对对，你能从它的通透性还有它的底蕴能看出了显示，跟玉石特别特别的相近。 哎呦天哪， 花花你适合这个的。 嗯，费用比较高。 我回家得爬进去。 我你想 全身心的感受。 你把袜子都脱了包浆。天天就在那儿遛弯儿，知道吗？这你包出来，你那房子过了50年，你这升值，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那一块儿哦，好多都能仿啊。 对对对， 啊，做的也不错。那像仿玉石的贵吗？你刚刚说还挺贵的， 应该不便宜吧？ 嗯，基本上是从500-600到上千，最贵的可能有3-4千。 3-4千一平是吗？ 一平米，一平米。 啊， 对对对对。 也还行， 对，也还行。 你铺个60平就行了，那么大的你也包不过来， 剩下都是实木地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哎，那这些都是硬性的东西。那你在今天第二时段的最开始，你还说到了，比如说定制像门呐，啊，什么的这些呢？ 木门的这种像定制产品里头，比如说像木门呐，啊，橱柜啊，衣柜的这些，楼梯，都是属于定制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要根据咱们的一个工程进度来安排去测量。其实最开始用的只是几方面，像橱柜呀，瓷砖啊，和咱们的地板的厚度。 嗯， 它因为只能就是从工程开始，肯定是先跟涉及到水电的这些。 嗯， 水电完了之后，你铺完砖才能进行到下一步。 嗯，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啊。我建议各位木门早定。 嗯， 木门可慢了。 是吗？我觉得现在不都是那种电脑直接压板成型很快的吗？ 但是你也得排队啊。我记得我定木门啊，我定木门是我房子都已经全部弄好了。 嗯， 弄好了之后呢，我去装门的时候就是留了空之后我才去定的门。 嗯， 定完了之后我所有的连家具什么全都进去了，最后进的才是木门，木门才弄好，特别费劲，就最后才进的木门。 对， 所以木门我建议您基本上可能在毛坯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的先量量，然后把它先定上。 而且木门吧也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跟你说，你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嗯， 就是你恨谁就让谁去装修，啊，我跟你说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比如像小胖说了，门我量，然后我可以挑花色，对吧？你至少在门上做个造型啊，等等这些。好了，做了，做完了以后，你得先铺木地板吧？ 对， 铺木地板，木地板铺完了以后，门来了 啊， 关不上了。哎呀，这个木地板有点高，完了，锯一层，门得锯一层。然后，那你相当于这门得重新拿回去做了，里外里费了两道事儿。 嗯，确实有好多复杂的事儿啊， 嗯。 今天呢，咱们跟海峰就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建材啊，以后咱们因为时间还长呢， 是， 所以咱们一样一样回来慢慢细分再聊。这个明天我们家真的要来一位女同志了。 哎呀，来气儿了， 来设计师。 好， 他说呢，咱们家呢要这个要功能性为主， 嗯， 实用为主， 嗯 啊。明天看看他怎么聊吧。而且明天说是要把这门厅设计的是。又能装东西还又不显得杂乱。 哎呀， 可贤惠了， 真是，咱这876可是大户型啊，带双电梯的。 好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每个周一到周五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心茶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的活动，不知道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呢是打来电话来询问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呢是75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是18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呢还送两箱，算起来一瓶是100块钱啊。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啊，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问，你们是真的办活动吗？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呢可以买酒送酒，好不容易找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呢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啊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呢是一直在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